《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二章，一群猫头鹰，第九集。 他站在佩妮姨妈那像手术室一样整洁干净的厨房里，挨着最高档的冰箱和超宽屏幕电视机，心平气和地跟弗农姨父谈论伏地魔，这感觉真是非常怪异。今晚摄魂怪光临小慧金区，似乎打破了一堵挡在女贞路这个冷漠的非魔法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的无形高墙。哈利的两种不同生活好像融在了一起，一切都乱了套。德斯里夫妇在询问魔法世界的详细情况，费格太太居然认识阿布斯·邓布利多，摄魂怪在小慧金区上空飘来荡去，而他可能再也不能回到霍格沃茨去了。哈利的脑袋一跳一跳的，疼得更厉害了。 回来了， 佩妮姨妈压低声音问。她望着哈利，那目光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突然之间，哈利有生以来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佩妮姨妈是他妈妈的姐姐。他不明白为什么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只知道这个屋子里不止他一个人模糊地意识到伏地魔的付出意味着什么。佩妮姨妈这辈子从没用这种目光看过他。他那双浅色的大眼睛与他妹妹的眼睛如此不同，不再因厌恶和愤怒而眯起，而是睁得大大的，充满恐惧。哈利一直看着佩妮姨妈在激烈地维护一种假象，魔法根本不存在，除了他和弗农姨父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另一个世界，而现在这种假象似乎消失了。 是的， 哈利说，现在他直接对佩妮姨妈说话了。 他一个月前回来的，我看见过他。 佩妮姨妈的手摸索着抓住达利穿着皮夹克的肥阔肩膀，紧紧地抓着。 慢着！ 弗农姨父望望妻子，望望哈利，然后又望望妻子，似乎被他们之间突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相互理解弄糊涂了。 慢着，你是说那个叫伏地魔的家伙回来了？ 是的， 就是杀死你父母的那个人。 是的， 现在他派摄魂灵来追杀你。 看来是这样， 哈利说。 我明白了， 弗农姨父说，目光从妻子苍白的脸上转向哈利，然后把裤子往上提了提。他整个人似乎正在膨胀，那张紫红色的大脸庞在哈利眼前拉长了。 好了，这下子全解决了， 他吸足了气，衬衫的前胸绷得紧紧的。 你可以从这个家里滚出去了，小子。 什么？ 哈利问。 我说过了，出去！ 弗农姨父吼道，就连佩妮姨妈和达利也吓得跳了起来。 出去，出去！我好多年前就应该这么做了。猫头鹰把这里当成了疗养所，布丁炸开了花儿，半个起居室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达利长出了尾巴，马鸡在天花板上飘来飘去，还有那辆会飞的福特安格里亚车。出去，出去，你玩够了，你该退出了。如果有疯子在追杀你，你就不能留在这里，不能威胁到我的妻子和儿子，不能给我们带来麻烦。如果你要跟你那没用的父母走同一条路，我受够了，出去！ 哈利站在原地，脚底像生了根。魔法部、维斯莱先生和小天狼星的来信都捏在他的左手里。 无论如何，你千万别再离开那所房子。 不要离开你姨妈和姨父的家。 你听见我的话了？ 弗农姨父向前探过身子， 那张紫红色的大阔脸凑近哈利的脸，哈利都能感觉到他的唾沫星子喷到自己脸上。 快走，你半小时前不是急着要离开吗？我支持你，快出去，永远不要再玷污我们家的门槛。我真不明白当初我们怎么会把你留下。马吉说的对，应该把你送到孤儿院去，我们心肠太软了，到头来自己倒霉，还以为能铲除你身上的孽根，以为能把你变成一个正常人，没想到你从一开始就不可救药。我受够了，猫头鹰！ 第五只猫头鹰嗖的一声从烟囱里窜了下来，因为速度太快，在它能够再次起飞之前一头撞在地上。它尖利地叫了一声，又呼地腾空飞起。哈利举起一只手去抓那个深红色的信封，可猫头鹰掠过他的头顶，径直朝佩妮姨妈飞去。佩妮姨妈尖叫一声，抬起两只胳膊护住脸，闪身躲避。猫头鹰把红信封扔在他头上，转身又从烟囱里飞了出去。哈利冲过去捡那封信，但佩妮姨妈抢先把信拿在了手里。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打开。 哈利说。 反正我能听见里面说些什么。这是一封吼叫信。 扔掉它，佩妮！ 弗农一副大声吼道。 别碰它，可能会有危险。 信是写给我的。 佩妮姨妈声音颤抖地说。 写着我的名字。弗农，你看，女战路四号厨房，佩妮德斯里夫人。 他喘不过气来，完全吓坏了。这时红信封开始冒烟。 快打开， 哈利催促道， 让他快点结束，你逃不过去的。 不， 佩妮姨妈的手在颤抖，她惊慌失措地环顾厨房，似乎在寻找一条逃生之路，可是来不及了。信封窜出了火苗，佩妮姨妈失声尖叫，扔掉了信封。一个可怕的声音从落在桌上的那封燃烧的信里传出来，充满了整个厨房，在有限的空间里回荡着。 记住我最后的，佩妮。 佩妮姨妈看上去似乎要晕倒了，她跌坐在达利旁边的椅子上，两只手捂着脸。信封剩下的残片在寂静中化成了灰烬。 这是什么？ 弗农一副声音嘶哑地问。 什么？我不明。佩妮！ 佩妮姨妈什么也没说，达利呆呆地瞪着母亲，嘴巴张得大大的，寂静在可怕的升级。哈利无比惊愕地望着姨妈，脑袋疼得像要裂开一般。 佩妮，亲爱的， 弗农一副怯生生地问。 佩妮。 佩妮姨妈抬起头，她仍然抖个不停，费力地咽了口唾沫。 那孩子必须留在这里，弗农。 她有气无力地说。 什么？ 他留在这里。 他说，但眼睛没有望着哈利，他重新站了起来。 他，可是佩妮， 如果我们把他赶出去，邻居们会说闲话的。 他说，他很快恢复了平日里那种精干严厉的做派，尽管脸色仍然十分苍白。 他们会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他们会打听他上哪儿去了，我们必须把他留下。 弗农一副像只旧轮胎一样泄了气。 可是佩妮，亲爱的。 佩妮姨妈没有理睬他，而是转向了哈利。 你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说， 不许离开这所房子。现在上床去吧。 哈利没有动弹。 那封吼叫信是谁寄来的？ 别问东问西了， 佩妮姨妈厉声呵斥道。 你跟巫师有联系？ 我叫你上床去。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记住最后的什么？ 上床去。 怎么会？ 听见你姨妈的话了吗？快上床去。